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75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吉田奔过来，脸色苍白，渡边胸口被破开了一个碗大的血洞，直接露出下面的森森白骨，看样子是被怪物直接撕下来的。从他脸上痛苦凝固的表情来看，可以想象死前经历了怎样的折磨。张松弯下腰，发现渡边右手握拳好像攥着什么东西，他伸手去掰，对方攥得死紧，竟一下没掰开。张松用了点力气，才从他手心里抠出两枚银币。张松拿起硬币端详， 哎，这是不是组委会要我们找的？ 好像是，拿回去问问团长。 忽然间，渡边的尸体抽搐了一下，还没等他睁开眼睛，张松手起剑落，就把渡边的头颅给砍了下来。毫无疑问，渡边已经死了。这会儿突然有动静，必然是已经感染了尸毒，张松自然不会留情。冬至他们那边跑了一只会隐身的，杀了三只二级僵尸，不算轻松，但众人都没有大碍。 这的确是银币，比赛规则说过，如果全部都找不到金苹果，就以银币的数量来计算。 他拿过张松手里的银币仔细查看，上面印着交流大会的英文缩写，还有四座岛屿的图案，每座岛屿下面都有对应的英文名。冬至发现这枚银币还能当成简略的方位图来使用，起码从硬币上可以看出他们现在所在的岛屿以及其他岛屿的方位。 迪安娜岛，看，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里。迪安娜岛被其他三座岛屿围在中间，到时候我们可以先去满月岛，再从满月岛去罗斯岛。 刘清波忍不住吐槽， 为什么这些岛屿都起这么好听的名字？美国佬心理变态吗？什么玫瑰岛、满月岛、迪安娜岛，实际上丧尸满地跑。 还挺押韵的。 说正经的， 吉田有些羡慕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团队永远充斥着森严分明的等级，他在四人之中属于地位低的，于是只能对队长进行无条件的服从，根本不可能有像冬至他们这样的和睦氛围。 如果是在这样的队伍里，即使周边危险重重，压力也不会那么大了吧？渡边先生是我们的团长。 这位吗？ 冬至指着已经尸首分离的人。吉田点点头。 我们上岸之后，渡边先生想要进入森林寻找金苹果，结果遭遇丧尸群，我们四个人分散了，我跟渡边先生一道，没想到刚才又…… 你们关系很好吗？ 渡边先生是夜视神宫的神官，我们只有过一面之缘，并不熟悉。这次交流大会，听说上面并没有人出面组织，是渡边先生找到我的老师，老师又推荐了我。听说大会参加要求之一是每一个队伍都必须达到四个人以上，所以在我们队伍满四个人之后，渡边先生就向上面提出申请，再由政府出面促成这次出行。在四个人之中，其实我的资历是最浅的，只需要服从命令。 你中文说得很流利。 我大学是学语言，选修了中文，大三的时候是因缘际会才进入神宫，成为神职巫女的。 没有你这位同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快找到银币，这是他用命换来的，拿着吧。 冬至把其中一枚银币递过去，吉田一怔，一时没反应过来。 跟小日本客气什么？ 刘清波撇撇嘴，但他也知道在外人面前给团长留点面子。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他们跟阴雨鸠彦仇深似海，总不可能要把所有日本人都迁怒上，只是讨厌的情绪在所难免。 你是阴雨鸠彦的人吗？ 就在吉田伸手想要拿过那枚银币的时候，冬至冷不丁地问，他是故意选在这么一个时间地点问的，因为人在猝不及防之下，表情就很难作伪， 除非对方具备影帝级别的心理素质。这是龙身教他的，也算是冬至学以致用的小花招。吉田的实力谈不上能以一敌百，否则也就不会被丧尸追得高声求救了。按理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没有好到能在半秒之间迅速镇定并说谎的程度。吉田脸上果然露出明显的疑惑。 你说的阴雨鸠彦是谁？是阴雨财团的总裁吗？ 阴雨财团在日本鼎鼎大名，吉田不可能没听说过阴雨鸠彦的名字。但在一般人眼里，这位阴雨总裁是商界大佬，顶多加上一句背景深厚的前缀，根本不会将他与修行者联系在一块。 是， 我不认识。 冬至看着吉田的眼睛，后者没有躲闪。 看来吉田的确不是阴雨鸠彦的人，也与藤川葵的那些事情无关。阴雨鸠彦自己将身份隐藏得很深，却把藤川葵等人推在台前。藤川看似能耐很大，实则也不过是阴雨的傀儡罢了。那老头上次虽然被换回去，但也重伤在身，奄奄一息，去了大半条命。估计现在暂时也没什么力气出来折腾。啊，抱歉，我只是询问一下。 没关系。 吉田一笑，将银币拿在手中。他的容貌只能称为清秀，但笑起来却有种稚气的可爱。 东先生。 吉田欲言又止，但还没能等他把话说出来，另外一个声音就夺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这里还有银币。 李寒儿弯腰从渡边的尸首不远处捡起一枚硬币，地上枯枝落叶铺了厚厚一层，银币刚才直接掉入枯叶的缝隙之中，要不是他心细，还真的很难发现。有了这么一个发现，众人循着掉落银币的方向继续又找到了两枚，都是散落在同一个方向的不同位置。循着这个方向找去，他们又走出十几米，就看见地上有个巴掌大小的麻袋已经破开了大口子，七八个银币散落在周围。从痕迹上看，麻袋应该是从高空扔下来的。 哎，我跟渡边先生没失散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个麻袋。 也就是说，这个麻袋是渡边落单之后才发现的，他当时很可能因为捡到了这些银币一时惊喜而失去了对周围环境的警惕，结果被埋伏的丧尸一招致命。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冬至他们反倒成了最终的得益者。吉田很聪明，没等冬至开口就先说， 冬先生，渡边先生已经死了，另外两位同伴也不知去向，我一个人无法走到最后，拿着银币也没有用，既然是你们发现的，就理应是你们的。 其实他就算不说，刘清波他们也不可能把银币留给吉田，但他主动表态无疑又令人增添了一丝好感。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否先跟你们一道走？ 单凭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搜索另外两名同伴的下落，只要落了单，保管不出十分钟就会被丧尸围攻。 那你的两名同伴呢？ 我想出了森林再在外面等待他们，如果等得到就劝说他们一起提前离开，退出比赛，毕竟单凭我们三个人通关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他三个岛屿肯定会更危险。 很明智的抉择。这个女孩子没有冬至之前见过的日本人身上那种戾气，气质比李寒儿还要平和无害，这样的她的确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冬至虽然是团长，但也不是一言堂，这种事情自然需要征求同伴的意见。李寒儿同为女性，对吉田的态度更好一点，对吉田的请求表示同意，刘清波也同意了，但他想的则是， 与其把这人丢下，让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暗中做什么手脚，还不如将他放在眼皮子底下，方便监视。 既然正副团长都通过，其他人也就没有什么意见。渡边在这里死了，尸体肯定没有办法带回去安葬。吉田是神宫巫女出身，就在旁边为他做了一场简单的送葬仪式，然后放上一把火，将渡边的尸首丢在火焰中净化。吉田双手合十， 低声念了一段悼词。做完这一切，冬至等人也把附近找了一遍，能捡的银币都捡了。他们现在一共有11枚银币，看起来不少，但目前在不知道其他队伍得到多少的情况下，是没办法预估己方胜算的。吉田暂时取得了众人的信任，但大家却完全不会将警惕心放下。他很自觉，没等别人说话，自己就主动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